抬头吧，你可知吗？月亮跟你说话，人睡着眼在偷看我吧，静静倚向我吧，绵绵让你安躺的臂弯，完全是你极幸福的家。终于抱着你，此刻多么完美，不舍不弃，相宿相栖陪你，深深亲你，今天终可庇护你，多么凄美，终生跟你互相远飞。抬头吧，你开心吗？含情的嫁我吧，人睡着眼若不爱说话，人含羞笑笑吧，悠悠在你的手中放花，而红叶作今天的婚纱。今天抱着你，应该多么完美，不舍不弃，相宿相栖陪你，深深亲你，此刻终可庇护你。多么凄美，终生跟你互相远飞。